据南朝鲜的联合通讯社报道，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策划将从13号到26号在京畿道鲍川训练场进行一场大规模联合火力训练。这次战争玩火骚动是脱九联合军事演习的一环，将有美帝侵略军和南朝鲜伪军的坦克、装甲车、火箭炮、直升机和战斗机等最新战争装备投入。